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2年经济工作，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通报有关情况。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 系列报道《新发展新格局》，今天播出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今年全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总产量达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制服和注册中心开放运行。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过4908万例。美国媒体称，美疫情前景不容乐观。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6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2年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22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奋力完成改革发展艰巨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发展，产业链韧性和优势得到提升，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会议要求，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和19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会议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微观政策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增强供应链韧性。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科技政策要加快落地，继续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改革开放政策要增强发展动力，有效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社会政策要兜住民生底线，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会议指出，要做好岁末年初各方面工作，确保人民群众过好两节，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科学精准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统筹安排煤电油气运保障供应，确保老百姓温暖过冬。要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要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确保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扎实推进政治巡视，持之以恒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纠治四风顽瘴痼疾，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执纪执法工作，严肃换届纪律风气，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加大自我约束、自我净化力度，不断提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综合效能，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了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前进方向。纪检监察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自觉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坚定不移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持续深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努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1年工作情况和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同意明年1月18号至20号召开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对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体制、产生运行、任务职责等作出全面规范。在建党百年之际制定出台条例，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会议强调，要推动纪检监察工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组织体系上发挥新效能，在贯通执纪执法上形成新机制，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要明确权力边界，严格内控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强化监督，防治腐败，不断健全符合纪检监察工作规律的组织制度、运作方式和审批程序。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自觉做遵纪守法的标杆。 12月2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今年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重温多党合作的历程和作用，发扬光荣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围绕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改革开放政策要增强发展动力，社会政策要兜住民生底线，积极履行职能，加强自身建设，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共同奋斗的政治共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团结奋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座谈会。李克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禹如聪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明年经济工作的谋划考虑，并就加强宏观调控、提升政策效能、改善进出口结构、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提高生产制造装备水平、加快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健全人口服务体系、激发内需增长潜力、完善我国疫情防控策略、为稳增长打牢扎实基础、强化法治保障和政策引领、科学有序推进双碳目标、转变涉企财税支持方式、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加大改革力度、助力推进共同富裕、强化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导向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民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积极作用、完善科技领域接榜挂帅工作机制、加快推动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习近平指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共中央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化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着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创新，经济发展成就显著。在这期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责，积极作为，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大家围绕“十四五”规划实施深入调查研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等诸多方面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各民主党派中央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言献策， 新启动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全国工商联深入开展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积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习近平强调，明年将召开中共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始终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参政履职实践中去；二是希望大家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把工作重点聚焦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激发广大成员干事创业的热情，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国家科技短板、科技核心领域，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数字经济等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加强民主监督，推动政策落地、落细、落实。三是希望大家及时把握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动态，主动开展针对性政策解读和思想引导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民主党派工商联换届工作，选好配强中央和省级组织新一届领导班子，深化政治交接，始终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携手前行。丁薛祥、刘鹤、孙春兰、胡春华、尤权、王勇、肖杰、何立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红和李月峰、黄蓉、马学平等。 2021年，我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碳达峰、碳中和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开启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新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十四五开局之年，绿色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021年的中国大地上，一个个促进绿色转型发展的大项目、大工程正在火热建设中。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漠、戈壁、荒漠风电光伏推进计划在西部多个省份同时展开，第一批1亿千瓦装机的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40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在榆林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刚刚投产，每年可以清洁利用煤炭60万吨，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抓手，开始了一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变革。 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个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那它是我们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在要求。 今年以来，面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多重外部压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之大计，坚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构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四梁八柱，一加 N 政策体系逐步建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国内考察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在陕西、山东的考察中，他强调要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就要在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社会观念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 十四五开局之年，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绿色变革正在绘就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加速构建，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正在构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成立，鼓励科技创新，引导各地积极绿色转型。江苏通过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城市碳排放核算与管理云平台，提升城市低碳管理水平。浙江超300项节能技术在多个行业升级改造中应用，用大数据精准计算出每家高耗能企业每天的可用电能，倒逼高耗能行业加速转型升级。 到了今年10月，杭州全市512家高耗能企业的用能量是同比下降了13.6%。目前，杭州每万元产值仅需能耗0.29吨标煤，已经优于欧洲的平均能耗水平。 十四五开局之年，绿色理念深入人心，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呈现新的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稳步推进，我国成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增幅最大的经济体。截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3%，1.18万个自然保护地成为各种生物共同的家园，生态环境质量继续提升，天更蓝了。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城市空气优良天数的比例明显提高，特别是10月超过了90%，水更清了。今年1到10月，全国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82.6%，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截至11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15年底翻了一番，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达到43.5%。工业绿色发展提速，绿色化改造步伐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形成。前三季度，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2.3%，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5.2%。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增强，1到10月，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同比增长了约1.8倍。绿色智能船舶、零碳建筑等新生事物纷纷涌现。我国生产生活方式正逐步有序向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低碳发展的道路，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图卷正在铺展开来。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述评，奋楫笃行起新局，2021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述评。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高质量做好党的20大代表选举工作》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党的20大是我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级党组织要深刻认识做好20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精心组织实施，高质量完成代表选举工作任务。文章指出，党的20大代表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具有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必须严格代表资格条件，严把人选政治观和廉洁观，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代表质量。文章指出，党的二十大代表应具有广泛代表性，必须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要保证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比例，注重推荐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尽可能做到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各个方面都有代表。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代表应占一定比例，严把人选身份观，确保选出的二十大代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结构比例要求，能够代表和反映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党员意愿。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增长2.0%，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从区域看，全国有27个省份粮食增产，其中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合计增产达188亿斤，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70%。从单产看，2021年全国粮食作物单产每亩387公斤，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4.8公斤，增长1.2%。今年以来，各地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支持复垦撂荒地，开发冬闲田，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202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64亿亩，比上年增加1295万亩，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的有力支撑，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5年行动的相关情况。“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整治提升、长效管护机制建立健全为重点，推动全国农村人居环境从基本达标迈向提质升级。在保障措施上，将更加突出构建系统化、规范化、长效化的政策制度，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确保到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 在冬奥倒计时60天之际，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制服和注册中心开放运行，城市志愿者誓师大会同时在京张两地举行。 今天，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制服和注册中心正式开放运行。工作人员在领取身份注册卡后，进行现场激活，就可以凭卡领取制服装备。作为参加冬奥会、冬残奥会人员的官方证明文件，身份注册卡上标注着持卡人信息和通行权限等内容，并以专属色块和代码区分国际奥委会、国家地区奥委会、北京冬奥组委、主转播商、新闻媒体等8类注册人员类别。除了现场发放外，制服和注册中心正在以邮递方式向境外注册人员寄送。 境外注册人员自2022年1月4日0时起，可凭身份注册卡和本人有效护照入境，在机场激活中心和各场馆注册设施办理激活业务后，即可获准进入场馆。 北京市的冬奥城市志愿者誓师大会在京张高铁清河站举行，现场发布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标志。来自北京市的50多名冬奥城市志愿者代表参加了誓师大会。场馆周边志愿者、城市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冬奥冰雪运动场所志愿者等7大类城市志愿者服务队接过队旗，标志着全市志愿服务正式进入北京冬奥会周期。张家口赛区城市志愿者誓师大会同时开展，来自14个县区的城市志愿者代表共270人，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